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38集。 程潜当年上扶摇山的时候，这老东西那当上了皇帝的孙子都已经年逾古稀了，他竟一时算不出此人有多大年纪，直到此时程潜才感觉到仙山无日月这句话的真谛。 你管他是谁，方才在十方阵中不是都看见了吗？这老东西胃口大得很，想将我们炖成一锅丹药呢。哼，你说这有正道有剑修有牙衬的石头身，还有我一个大魔头，这也随便一起下锅，你就不怕吃完闹肚子吗？ 当时十方阵被阵外的化骨阵完全压制，牢牢地封闭了，就算程潜手中有控阵的铃铛也不管用。三个人一边借着赭石的戒指时时关注着乱作一团的阵外，一边在封死的十方阵中眉头苍蝇一样地找出路。途中意外遭遇了无常天，程潜这才知道十方阵中的铃铛不止有一个，而那无常天不知用了什么法宝，竟也让阵法忽略了他，将他的蜡烛灭了。此情此景不便内斗，双方只好短暂的结盟。程潜再次放出了真龙旗，集真龙与魔龙双龙魂之力，这才勉强将封死的十方阵撑开一条小缝。几个人看起来救场救得如神兵天将，实际破阵破得好不狼狈。吴长天一手按在了剑柄上，冷声道： 哼，三王爷，你不觉得自己已经走火入魔了吗？ 三王爷转向他，嘴角忽然微微一提起： 长天，我听说掌门主意于你来当他的继承人，可是真的？不知有些要紧的话，他有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？ 不告诉我，难不成还会告诉你？ 吴长天眼角微微一跳，三王爷看着他一舔嘴角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 哼，我想知道的秘密不必从他人嘴里说。哎呀，你们掌门底蕴深厚，可惜资质平平，到底是差了一层。只有童儒那样的才算顶尖，至今数百年再无一人能出其右。我早就想要童儒，可你们这些人呢，却生生将他逼到了忘忧谷，那宝贝尸首至今拿不出来。还有顾元雪，居然让他宁为玉碎的暴体而亡，算来我已经错过两次了，再不出手就真老了。眼下你们这些人呢，个个只是差强人意，好在人多，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。 几个人同时听懂了这话中的暗示，吴长天整个人无法抑制地发抖起来。 老天，世上真有人能将别人整个炼成丹药吃下去？ 严征明扫了一眼那红口白牙的三王爷，十分难以忍受地想： 这也太恶心了。 韩渊在旁边直眉愣眼地说道： 没有比这再邪魔外道的了吧，邪得我都自愧不如了。 下一刻他忽然一变脸，冷冷地对自己方才那句话做出点评： 闭嘴，蠢货。 吴长天蓦地大喝一声，一剑向三王爷当胸斩去。三王爷身形如鬼魅一般，在空中飘摇自在地到处来去。 我吞下你师父全部的道行，你觉得自己比他厉害吗？ 去死！ 吴长天双目赤红，三王爷轻飘飘的一弹袖子，温柔的好像只是拂去面前一株飞花，身影翩若惊鸿，轻而易举地捏住了吴长天带着旋风之力的剑尖。 要怪就怪诸位列祖列宗错性听乾坤，签下什么愚蠢十方誓约， 吴长天双袖鼓起，双掌中发出噼啪声，烈烈的风吹得他衣袖翻飞。他搅起了一阵漩涡般的剑风，劈头盖脸地砸向三王爷的小白脸。此人短短一句话提到了听乾坤和十方誓约两个词，程潜心里一动。他早就在疑惑，为什么扶摇派的列祖列宗要和天眼处签下那受制于人的除魔印，还立下与掌门印连在一起的重誓。 难道和那誓约有关系？方才的阵法叫十方阵，誓约叫十方誓约，这中间又有什么联系呢？在十方阵中，被我手上那耳朵弹开的魔修临死前说了听前两个字，当时没明白，现在想来，难不成他想说的就是听乾坤？ 几个人飞快地互相打了个眼色，然而包括李云在内，竟似乎没有一个人听懂了这两人对话。正这时，便听见一声巨响，只见那三王爷一双肉掌原地动也不动，抬手下斩，一阵飓风竟被他凭空撕开，吴长天整个人踉跄而落，险些从剑上掉下去。三王爷转瞬已经到了吴长天面前。 长天，我看你学艺不精啊。 说话间，他那一双白玉似的手已经伸向了吴长天的胸口，隔空做了个抓取的动作。哟！眼看他要将吴长天活活开膛破肚，尤良大喝一声，飞身扑上。这时，忙着和师弟们挤眉弄眼的严征明终于到了，一道好似要豁开天地，却又暗淡无光的剑影当空落下。三王爷再次徒手架住，两人近距离短兵相接。这一接触，严征明当场就一皱眉，三王爷双手在木剑下微微颤抖，脸上游刃有余的笑容却一点没变。 剑神玉，好，虽不算顶尖，却也看得过去了。你若再练上50年， 严征明感觉自己被这白脸老妖怪当成了红烧肉，还是火候不够的，他简直怒不可遏。一身外泄的剑气陡然横斜而出，同时程潜与韩渊默契的一左一右包围上来。魔气，世上最刚正的剑气，与世上冰潭锻造的杀意同时翻涌而至，顷刻将三王爷淹没其中。三王爷仰天长啸，广袖一抛，抖开的长袖上好似有一个生平的锦绣年代。程潜顿时感觉双刃微微一颤，竟有反噬之意，一股阴冷的双翼从剑尖往剑柄处逼来，他内腹一时巨震，险些被撞出一口血来，强提一口气撤剑后退。其他人也比他强不到哪儿去，那三王爷不知有什么邪门，竟能完整的将所有人的招式吞吃再反噬。严征明的发梢被他自己的剑气削去了一小缕，韩渊脸色铁青，眼睛开始泛红，翻涌起了血气。这时有人不轻不重地开口道， 竟真有人练成了这样的功法。 李云一抬头，说话的正是唐枕。唐枕不知用了什么法宝，一双白骨似的手掌中捧着一把蛛丝，竟一时将玄黄困住了。那痨病书生的面孔晦暗不明，轻声道， 曾有人说，修士聚集真元，乃是吸取天地之精，炼化其用，才能断体炼神，神通广大，长命百岁。因此有一人异想天开，若是能将吸取天地精气而生的修士炼为丹药服下，岂不是能得到此人的功法修为吗？ 那个人怎么样了？ 哼，贪心不足，自然是撑死了。 这人多废话，好的。 唐枕话音未落，那玄黄蓦地挣脱蛛丝而出，长戟拍向唐枕的天灵盖。李云心念急转， 这仿佛与妖族流传妖丹异曲同工啊。真龙其中龙魂，能将修士灌注的真元数以千计的放大， 既然连十方阵都能撬开，我相信这面口袋还炼化得了。 李云大声道：“ 小心，真龙旗！” 三王爷的脸色忽然变了，纵身扑向李云。水坑扑腾着翅膀玩命地飞。 就你知道的多，把他招来了怎么办？他怎么比鸟飞的还快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救命啊！ 凤凰九雏周身被火灼灼风姿，不说话则已，乍一口吐人言，居然这样上不了台面，脸都丢光了。严正明毫不吝惜地将几千几百把真元之剑同时放出，将三王爷牢牢困在其中。 放肆！ 是有点。 师兄，别臭美了，让路。 程前话音未落，一条龙魂蓦地从龙旗中飞身而出，周身结满了细碎的白霜，好似身披碎金一般。三王爷避无可避，深吸一口气，长袖翻滚，袖口如一口黑洞，竟真将那龙魂吞了下去。他整条袖子立刻被冻硬了，脸上冒出了冷汗。与此同时，程前手中一沉，只见那龙骨咔吧一声，竟然断成了两截。众人骇然， 他竟能吞噬龙魂。 李云一把抓住水坑脖颈的毛，狠狠一拉。 小师妹，你被吓破胆了吗？别跑了。我说你们别愣着呀，就算吞了龙魂，他也需要时间炼化，还不趁机动手？等他真炼化完，你们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。 此言一出，程前已经率先反应过来，他一招周而复始横截而出，仿佛光风霁月的一股浩然之气推了过去。三王爷果然被吞下的龙魂掣肘未敢当其锋锐，正待退开，严征明的剑已经当空压下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韩渊的手在心意之前动了，似是一招将成未成的鹏程万里。可是真元还没有送出，他的身体便陡然又换了个主人。那心魔冷笑道： 哼，凑什么热闹？你还记得几招扶摇木剑？那三脚猫的功夫就不必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 话未完，韩渊整个人已经化成了魔龙，他蓦地仰天怒吼一声，仿佛要将他胸口百年的郁郁全都倾吐一空。那化骨阵法一时俱震，仿佛也被这股浓烈的戾气和怨气惊动，冲天的魔气彻底截断了三王爷的退路。三王爷的身体骤然隐没，众人只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，所有人都自争斗中短暂停息，不约而同地盯着那处。只有唐枕皱起了眉，李云先是松了口气，随后他察觉到了什么，蓦地一跃而起。 小心！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